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嚟到下昼嘅5:4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直播室。今日咧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为大家主持。陈景祥你好， 系高福慧你好，大家好。 陈景祥，我哋头先咧就即系因为咧要进行啊呢一个立法会嘅选举功能界别嘅选举论坛啦，咁所以《自由风》自由风咧就系延到去咧而家5:41咧先至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日我哋呢半个钟头咧想先同大家咧倾一单发生喺医院入边。嘅悲劇，其實自從疫情以嚟有關嘅事件已經出現咗三次，但係每每聽到都係令人覺得有啲驚訝同埋傷心啦。講緊就係有一啲病人就喺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嗰度等候服務嘅期間咧，係被發現咧係即係。在個急症室入邊過咗身了。最新的呢一單事故咧，其實就係發生咗喺今年嘅8月啦。患者咧係一個55歲嘅中港司機嚟嘅，佢咧因為急性嘅肝衰竭咧，喺廣州嗰度係求診啦，之後咧決定坐救護車咧就翻嚟香港嗰度醫治。咁咧當佢係到達咗屯門醫院之後咧，就因為佢係好緊急啦，就被列為咧係第三類嘅緊急個案。咁不過好可惜嘅咧，就係佢最终在救护室入边咧，喺急症室入边咧，系等候咗几个钟头之后咧，最终系由亲友啊发现佢四肢僵硬啦，身体冰冷啦，咁咧就叫啲医护嚟抢救之后系离世嘅。咁啊，其实咧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家属咧系质疑啊，医院个处理咧系有疏漏，因为咧家属就话咧，医院将病人咧系安置咗喺一个独立嘅诊症室嗰度咧，系等待新冠病毒嘅检测结果，因为头先讲。讲到佢系由广州咧，系翻嚟香港嘅屯门医院噶嘛。咁期间咧，虽然系有安排病人咧接受唔同嘅检查，但系咧自从去做完呢啲检查之后咧，就有几个钟头咧都冇医护咧系近身咧再去查看佢嘅情况。咁而家属咧亦都因为咧唔能够进入呢一间独立嘅诊症室咧，系唔能够从旁照顾啊，只能够喺门外嗰度等待。佢哋认为咧呢个安排咧系令到医护啦同埋家属咧唔能够及时。发觉病人咧个病情系出现咗恶化，继而咧系佢哋认为咧出现咗一个系延误治疗啦，甚至系失救嘅情况嘅情景场。 系啊，嗱，因为呢件事件里面咧，仲应该有一个补充嘅背景资料咧，就系话呢位人士咧，佢喺内地就诊过嘅，咁佢而且佢过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喺一个广州医院啊嗰个出院嘅记录里边咧，已经注明咗佢咧系病情危重，同埋咧就系随时可能咧出现呼吸及心跳停顿。咁即係話咧，換言之，內地個診斷咁之後咧，咁當然呢個當事人咧，即係而家過身呢位人士咧，就佢自己堅持話要來香港睇咁。咁但係嚟到嘅時候，香港咧應該係睇個記錄，應該係知道咧喺內地嘅時候咧轉介之前咧，其實已經係發現咗咧係有問題，同埋咧係危重嘅意思，即係話起碼即係都真係都幾啊嚴重啦。咁會唔會係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係需要一啲特別啲嘅關注或者係特別嘅處理，或者甚至係要加快啲個檢測啊等等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其中。一个疑问嚟嘅，咁另外咧，高福我哋听提到咧，即系因为疫情之后啦，即系其实我哋话咧，即系类似咁嘅医疗事故咧出现过，咁其中一个咧，即系值得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因为而家疫情之后咧，就好多时系唔准去啲家属咧，系陪同埋佢一齐嘅，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突然之间病人你话有啲咩变化，有啲什么嘅东西发生嘅时候咧，就你真系冇办法可以，即系医护咧，我睇翻亦都系个细节嘅过程咧，当时啲护士咧系监视住呢位人士咧，就系用一个 iPad 個視像系統啊嘛，咁即係話佢都想係希望能夠監控到，但你始終都係護士，你可能要照顧多嘢啦。咁當然唔及啊，真係個家屬可能即刻喺佢側邊度陪伴住啊咁樣。咁呢個係因為疫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另一個咧更加直接影響嘅就係疫情之後咧，大家知道公立醫院嘅人手真係已經非常緊啦，我哋知道已經醫生護士唔夠，咁再加上疫情咧好多嘢嘅工作量啊等等啊咁。咁所有呢啲原因咧，即係對今次嘅事件嚟講咧，又造成我覺得都係真係另一種嘅悲劇嚟嘅。咁希望一陣間大家如果有興趣都打電話嚟，可以參加即係參與我哋嘅討論啦。 嗯，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啦。相信各位聽眾咧都有試過咧喺即係急症室嗰度求診嘅經驗啦。嗱，聽到咧再一次咧有呢一啲嘅事故發生啊，你又有咩觀察同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補充多一樣嘢啦，陳景祥，你頭先話咧醫護人員咧係有透過視像嘅監測系統咧去睇住病人嘅情況。咁的確咧呢個係即係屯門醫院咧喺回覆我哋查詢嘅時候咧都有提到呢一點嘅。咁不過咧喺一啲報道入邊咧就提及到咧就話屯門醫院嘅護士有留意到咧病人咧係曾經轉換姿勢啊，同埋有呼吸啊咁。咁就嘗試去説明咧，其實透過個視像系統咧都係做到一啲監察。咁但係咧一啲家屬咧就提出咗另一個講法，就話咧佢哋喺唔同嘅時間咧曾經影低過病人嘅照片啊，咁顯示咧佢嘅姿勢咧喺一段長時間入邊咧都不曾改變，而且咧仲曾經出現過咧有即係氧氣喉啊，由個鼻哥嗰度咧甩咗出嚟嗰個情況，咁就話如果你哋真係有咁密切透過個視像系統去監察個病人，咁點解又冇幫佢扶翻正咧？咁就似乎咧係病人嘅家屬啦，同埋咧醫院之間咧出現一個 有兩種講法， 係啦，一個對質嘅情況。咁到底點理解咧呢一件事？嗱，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你協助家屬嘅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喺電話旁邊，彭洪昌你好。 主持人你哋好。 彭洪昌，我哋头先咧就简介咗呢件事件嘅背景啦。其实咧，今次嘅案例咧，同过往一啲不幸嘅案例有少少唔同嘅，就系咧一个需要入院嘅紧急跨境个案。嗱，当时患者咧身处喺一间独立嘅诊症室啦。其实呢个都系受疫情影响，因为要等嗰个病毒测试嘅结果啊嘛。你认为呢个安排啊，即系将病人要放喺一个独立嘅诊症室嗰度，有冇话系加强咗呢件事件嗰个风险因素咧？ 我谂如果对比翻，即系喺疫情阶段咧，其实都有之前有两个急症室等候期间死亡嘅个案啦。咁同呢一个个案咧，有相似都有唔似嘅地方嘅。咁我谂唔似就系、是好似即系头先主持人咁讲啦，就话因为一下疫情关系，一个跨境病人咧，佢需要即系喺医院里面咧，有一个隔离嘅地方，就再去做病毒测试啦。咁我哋嘅理解就系、是，无论佢系喺急症室又或者到时急症室上到去病房，其实嗰、那个隔离咧。即係因為個疫情關係啦，都有呢個需要喺度嘅，所以我哋唔質疑佢隔離嘅。不過咧個問題就係、是，當你隔離嘅時候咧，會增加咗一個風險因素啦，就係、是如果淨咁放喺一個隔離嘅地方，又冇恆常醫護人員咧會經過留意到睇到，而家屬又唔可以陪伴住喺嗰個病人旁邊咧，嗱咁呢個就會增加咗個風險因素啦。而正正呢個事件咧，就係呢一個風險因素引申出嚟嘅一個問題啦。咁我啱頭先討論過就係、是。其實醫院咧就話佢會有一個視像系統，其實都係一個 iPad 嚟嘅啫。咁咧就去監察住嗰個病人嘅情況。咁但係如果聽翻家屬講咧，嗰個 iPad 個位置咧就放喺個病人床尾啦，對開嘅大概一米以外嘅一個位置。咁大家可以想象啦，如果係放喺一個咁樣位置影埋嚟嘅時候咧，究竟影到嗰個病人嘅影像有幾清楚，或者係即係係咪可以放大得到睇到佢即係嗰個呼吸有冇異常咧？咁呢個我想就都是幾質疑，透過一個這樣的視像系統是否能夠即很仔細留意到呢病人他即當時的情況的。 是啊，彭中，我就 是我就正想問你關於這件事，因為現在是不准家屬陪伴，也都是醫院人手都緊絕，用一個這樣 iPad 的視像系統可能就是想希望幫忙能夠即實時監控到的情況。但是據你們所知，其實第一我想問就是這樣的方式，如果那個是 iPad 來的，即那個不是說真的一個平時我們用來，因為 iPad 大家知道它可以拍到人，但它不都不是一種用作監控這種用途，因為始終那個角度啊各樣東西。所以我想請問你的 就係第一咧，你所有了解咧，即係呢個而家係咪所有嘅醫院，因為即係屬於因為可能人手嘅各樣嘢，因為要為隔離病房嘅時候要用嘅一個咁樣嘅系統咧。咁同埋第二咧，就係呢個咁嘅系統，你有冇試過即係曾經都研究過咧？其實係咪真係有作用嘅咧？同埋係咪可以真係做到呢個咁嘅監控嘅咧？ 我谂单系睇今次事故已经都显示到咧，单系透过个 iPad 去叫做做一个观察啦，唔好话一个医学监察啦，即系纯粹观察啫。其实都系达唔到佢嗰个目的，就系话留意到病人嗰个病情嘅变化嘅。咁而系咪间间急症室都咁咧？我又即系要睇翻过去曾经发生嘅事故咧，又唔系每一间急症室都会用到所谓一个 iPad 去做呢个咁样嘅观察嘅。咁我谂亦都睇翻即系接连嘅事件，其实好多时候个病人，尤其是一啲所谓紧急嘅病人咧，佢系即系需要即系可能随时病情会变化嘅。咁如果单系话即系用一个观察形式，无论系用 iPad 又好，或者咧系经过几个钟头有医护人员去巡查都好咧，其实你都未必捉摸到佢突然之间有啲病情变化。咁其实最稳阵嘅做法咧，其实而家都科技好发达啦，系咪可以用一啲智能嘅装置即系为个病人咧佢做一个实时嘅数据监察，咁咪即刻可以传输去到护士站，咁就等到有护士可以睇到真系见到佢哋佢脉搏体温呢啲咁样嘅变化。咁一有变化嘅时候咧，咪可以即刻即系去到病人身边去做啲嘅急救嘅程序咯。 系你头先讲 就做唔到啦，而家 系啊。你头先讲话有啲医院都未必一定系用 iPad 咁，但如果佢又要用一个监察嘅做法嘅时候咧，佢哋会点做啊？即系而家嚟讲。 其實都係即係透過一個比較叫做緊密啲嘅巡查嘅啫。譬如話早之前喺三月嘅時候咧，我哋都曾經披露過有一個事件喺威爾斯急症室發生嘅。咁嗰個病人咧就係、已經睇咗醫生啦，都未睇醫生，等緊睇醫生。咁但係咧中間大概有兩三個鐘頭咧，就即係冇人嚟去巡查過睇過。咁結果佢就喺嗰兩三鐘頭之後，一個病情惡化咗。咁後嚟威爾斯嘅處理方法咧，就係確保咧每一個病人等候期間咧，一定喺兩個鐘頭之內係有護士咧嚟做一個巡查。咁就確保起碼一段嘅叫做密少少嘅時間啦，會留意住啦。就唔似得今次呢個案啦，呢個就講緊係從三點幾到七點幾四個鐘頭咧，都冇人嚟到親身嚟到去睇過嘅。咁如果中間密少少都會有啲幫助嘅。 彭鴻昌啊，你頭先提過啦，其實即係病情變化起上嚟咧，可以好快嘅。咁即使你話加密次數當然有幫助啦，咁但係其實更加徹底嘅，會唔會係你頭先提一個即係可能實時嘅衛生指數嘅監測儀咧？咁因為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個病人咧甚至係冇駁住一啲譬如去測量佢血壓啊、脈搏啊，或者係血含氧量嘅一啲簡單嘅儀器嘅咁。咁其實係唔係冇辦法喺幫急症室嘅病人去到安裝呢啲儀器，係一定要上到病房先裝到嘅咧？你有冇即係同醫院去了解過 啊？以我哋理解咧，其實醫院原本係諗住個病人咧係做完嗰個基本嘅檢查之後，大概三點零鐘咧應該係要安排上病房嘅。但就唔知點解，即係一路都等咗喺度，就冇上到去啦。如果當時候係即係叫做上咗病房咧，其實去到病房當然亦都會再有嗰個專科嘅一啲監察啦，或者有醫護人員即係即時可以做一啲處理啦。咁個病人就叫做會比較安全嘅。我諗，但係始終仍然喺急症室有啲病人會等緊上病房，或者未等到判斷係咪要上病房。嗱，呢啲情況咧，我就覺得都要透過啲實時嘅監測嘅儀器咧，去即係監察住個病人情況。譬如話一般即係夾手指啦，成日講即係去 check 到佢嗰、那個。脈搏啊、血壓啊，或者體温啊，咁呢啲如果能夠有啲數據咧，變咗護士都會知道，原來個病人有冇一啲特別嘅情況變化，咁一等候期間都可以確保到個病人有幾安全咯。 彭鴻昌，我想好快跟進多一個問題，嗱，如果你頭先提到呢、這個其實係出現咗三次啦，可唔可以話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因素咧？但係見到唔同醫院咧，你頭先提到個做法係唔同嘅，即係威爾斯有一個做法，而家屯門有另一個做法，其實係咪應該要醫管局去統一睇一睇而家急症室入邊嗰個等候嘅政策啊？係咪有一啲嘢可以做去堵截呢個系統性不斷出現嘅風險因素咧？ 我都絕對同意嘅。事實上喺上一次，即係今年年初，威爾斯個個案之後咧，我哋都有要求，即係唔單止係威爾斯啦，亦都醫管局要整體去睇睇嗰個急症室等候上病房嘅時候嗰個風險嘅因素，點樣去即係減低呢個風險，令到病人更加安全。再加上喺疫情階段咧，再即係會令到多咗啲風險嘅變化，譬如話要隔離啦。或者可能要等候一啲嘅檢測結果啦，又或者可能醫護人員再要處理其他嘅情況咧，就比較忙呢個時候咧，嗰啲病人即係叫隔離咗啦，喺一個獨立嘅房間咧，可能隨時咧唔會懷疑得到佢仍然喺嗰度嘅。咁啊，再加上嚟緊冬季流感高峰期又嚟到啦，咁呢啲各樣因素咧，實際上醫管局一定要去諗下點樣透過一啲智能嘅裝置咧，就真係增加翻嗰個監測嚇，咁啊等到病人等候期間都會安全一啲咯。 嗯，系啊，彭章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即系大家都留意到个程序咧，今次处理里边咧，咁其实你哋即系譬如话头先讲咗都有几个个案啦，即系除咗头先嚟讲咧，因为啲疫情嘅原因之外咧，其实系即系最近喺急症室里边咧处理嘅程序系因为真系疫情嗰阵时系以往都有系咁样嘅咧，一嚟急症室咧就通常就大家都知道有阵时入到去就人好多嘅，系要等嘅， 即系最兵荒马乱。 系啦，咁啊，到底其实系咪即系整个程序嘅处理而家呢啲事故嘅时候咧，系本身仲真系出现咗啲漏洞咧？ 我諗嗰個所謂嘅漏洞或者係個風險因素就應該一路都存在嘅，不過可能喺而家疫情階段咧，你多咗一啲嘅即係感染控制措施係要去處理嘅時候咧，自不然呢度就會令到即係嗰個整體個處理上咧係會複雜咗嘅。咁醫護人員亦都要即係關顧咗多啲唔同嘅程序嘅時候，有機會會譬如分咗心又好，或者係即係多咗文件啊，或者各樣嘢要去處理啦。咁變咗咧，就有時未必會專注到原來留意翻嗰個病人原來係等候緊，而冇特別懷疑到佢個安全嘅情況。咁所以即係而家嗰個疫情都仍然會係增加咗各樣嘅風險咯。 嗯，彭昌，我都想再問一問啦。嗱，因為咧，我哋頭先都提過，嗱呢個個案咧，其實係一個跨境嘅緊急個案嚟嘅。咁嗰位患者咧，其實喺廣州咧已經被診斷出咧，即係可能啊係患有呢個急性嘅肝衰竭。我見到事件發生之後咧，社會都有一啲質疑嘅聲音嘅，就係點解個患者喺咁危重嘅情況之下，仍然係即係選擇去跨境翻嚟香港嗰度醫治咧？係咪自己都要負擔起一啲風險同埋責任？因素咧，你又点睇呢啲嘅评论或者讲法咧？ 嗱，因为佢喺国内医院咧都留医住，即系留医咗，即系有几日嘅时间啦。咁当时嗰个所谓急性嘅肝衰竭咧，系一个即系初步嘅诊断嚟嘅，其实未确定佢引致嘅原因系边一个原因嘅。咁所以病人都觉得。為了要徹底了解嗰個病因啦，同埋即係做一個治療咧，亦都對香港個醫療制度比較信心咧，咁佢就即係決定翻嚟香港。而事實上佢轉院嘅期間咧，都係清醒嘅。雖然即係有啲相片影到佢嗰、那個肚脹比較嚴重，但係佢係清醒嘅，佢係溝通得好清楚嘅。咁當時個神志上亦都唔係有啲咩問題。咁我哋覺得如果能夠入到急症室，能夠有一個即係即時嘅跟進處理，上咗病房再安排各項嘅治療咧，那個結局咧未必好似而家咁不幸咯。 嗯，彭昌，你覺得短期內咧，都我哋都有幾個個案已經發生咗啦。短期內，你哋覺得應該要做啲咩嘢，或者會唔會向醫管局又好、政府好建議咧，用個咩措施咧？短期內即係可以盡量避免到再重複出現呢啲悲劇啦。 嗯，仲有一分鐘左右。 好啊，咁呢方面就係即係真係要加強嗰個醫護人員嗰個巡查啦，即係輪到等候期間嘅病人咧，都有一個緊密啲嘅有人去監察到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嗰個由今日上病房嘅程序咧，應該要盡快理順，睇下有冇啲咩嘅所謂就窒礙咗嘅地方咧，就要清走咗佢，即係等到呢個過程順利一啲。另外就應該要盡快去研究咧，點樣去運用一啲智能裝置嚇，透過科技去實時監察到等候病人佢哋嗰個病症嗰個狀況啦。 好啊，唔該曬你啊，彭洪昌先同你傾到呢度，拜拜。彭洪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噶，咁啊，關於呢一次嘅事件咧，我哋就傾到呢度先，跟住落嚟咧會有交通消息，咁而六點之後咧會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噶。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陈景祥喺度。陈景祥啊，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咧倾一个新兴少少嘅题目啊。唔知道各位听众有冇听过有一种嘅产品，佢入边咧系含有叫做 CBD， 即系所谓大麻二分嘅成分嘅咧。咁啊，即系可能有留意开啦呢一种产品嘅趋势嘅朋友咧，都会知道啊。近年咧 CBD 嘅产品咧，可以话喺市场上面越嚟越普及同埋受欢迎。嗱，譬如咧，而家喺市面上面咧，有一啲咖啡嘅专卖店啦，佢哋咧都会标榜咧自己卖嘅咖啡入边咧系有呢一种成分嘅。咁啊，亦都产品越嚟越多元化啦。譬如有护肤品啊、食品啊、饮品啊入边咧都系有呢一种咧叫做大麻二分喺入边。咁其实咧听个名咧，大家可能咧都会估到咧呢一种嘅大麻二分咧，其实佢嗰、那个来源啊，就系咧嚟自大麻嗰度提炼出嚟嘅。呢一啲嘅产品咧就声称咧大麻二分咧系冇精神嘅活性作用啦，亦都冇被滥用做毒品嘅风险，但系就有唔少好处啦，譬如咧可以舒缓焦虑啦，同埋咧镇痛嘅作用咁样样。其实咧根据现时香港嘅法例咧，只要呢一啲 CBD 产品佢唔系药剂制品咧，喺法例之下其实就冇特别嘅规管，市民咧亦都系可以合法咧买到佢哋嘅。咁但系呢啲产品又系咪真系好似佢哋讲到咁无害？原来咧喺呢啲大麻二分嘅食品同埋饮品，嗰个制作嘅过程入边咧，由于头先提过啦，佢哋咧需要由大麻入边咧去到提炼分解出大麻二分 CBD， 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根据一啲即系药理嘅专家去提出咧，其实喺个分解嘅过程咧系好困难嘅，会有机会咧系令到一啲受管制嘅大麻素佢個名咧叫做四氫大麻酚，英文簡稱咧係 THC， 就咧混入咗咧喺呢啲 CBD 入邊。咁啊，如果話即系 CBD 係好分子咧，THC 咧就係壞分子啦。咁啊，呢一種 THC 咧係受到咧現時嘅危險藥物條例規管，而咧亦都係被唔少嘅精神科醫生咧指出咧係有好多嘅毒性同埋害處喺度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出現咗個問題啦。嗱，陳景祥，當一個 CBD 嘅產品話佢係無害嘅時候，但係原來咧佢又好容易去混入 THC 嘅，所以近年咧就有好多嘅討論咧，就問到底係咪應該咧要將呢啲 CBD 嘅產品咧都去作出一啲規管甚至係禁售啊？ 好多人我諗睇呢個新聞咧都未必話真係好清楚㗎，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承認啊。因為咧我一講到譬如話兩種物質都係叫做大麻嘅成分或者大麻提煉出嚟咧，咁大麻大家都知道啦，即係起碼香港啦或者好多亞洲地方仲係非法㗎啦，係叫毒品嘅。咁但係美洲啊或者其他咧已經開始都合法化咗啦。咁但係喺我哋呢度或者翻香港先，都係一種非法嘅東西啦。咁但係咧兩種唔同嘅物質喺一個咁嘅大麻裏面提煉出嚟咧，第一種咧就係好人嚟嘅，一種就係壞人嚟嘅。咁啊，到底點解會咁分咧？咁可能有啲人已經有啲混淆啦。咁另一個咧就是、你頭先提到啦，咁原來咧冇害嘅嗰種 CBD 咧又可以分解到有害嘅 THC 出嚟，咁又係即係會唔會中間係點解會出現咁咧？咁嗱，又我睇翻啲資料去睇翻啦。咁啊，雖然頭先喺度講咧，CBD 啊，即係話冇即係唔屬於危險藥物呢一種啊。嘅成分嘅東西咧，近年咧就係標榜係有健康功效嘅，咁而呢啲產品咧都幾大行其道嘅，咁所以咧就警方喺上個月抽查裏面咧就話市面上有啲含有呢啲咁樣 CBD 嘅產品咧，但係發現咗其中有幾款咧又有發現到有危害性嘅 THC 喎，咁所以到底咧其實就正如阿高科你頭先講啦，咁有啲人就會覺得咁你其實係點樣啊？即係禁邊只咧？咁如果有啲你又話係有即係冇問題嘅，唔需要禁，但係嗰啲里边咧又可能可以分解到一啲咧系有害嘅东西出嚟，咁到底喺个监管上系点啦？消费者又点处理咧？咁譬如我睇到，如果系话含有 CBD 咁，即系冇事咁。咁所以正如寻日即系警方嗰个缉捕到一啲咁样嘅物品咧，都有讲啦。即系如果你系真系查到有 THC 嘅话咧，有害嗰种啊，即使个份量好细咧，都系可能有问题嘅咁。咁但系有啲人个疑问就系、是、咁，到底你其实嗰个标签里边系咪真可以讲得出成个成分里边系唔系全部都系属于冇害嗰种 CBD 咧？咁 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我諗引起咗好多疑問啦。咁而客觀上講咧，就正如頭先講咧，就係因為依產品咧係越嚟越流行啊，同埋好多咧就我呢度睇翻咧，就係包括咗咧就係啤酒啊、糖果啊、茶包啊、蛋糕啊等等，即係好多種嘅產品咧都有加咗啲成分落去嘅。咁會唔會係對消費者嚟講咧，到底係唔係真可以令到佢方便地去識別咧？同埋呢啲咧，即係號稱係冇即係冇害嘅不屬危險品嘅，如果突然間之間又會發現到有啲係唔能夠即係屬於真係有危險嘅，咁又點樣咧？咁所以呢個話題我自己講咧，即係話點解咁複雜咧，或者即係唔係咁容易理解咧？就因為我諗所謂有害與無害之間嗰種混合啦，同我哋點樣去理解呢件事咧？咁因為最近就係輯咗好多咁嘅東西出嚟咧，發現都係有危險嗰部分嘅 THC 啦，咁所以咧就引起咗大家個討論同埋個關注 嗱，的確咧，除咗頭先所講啊，其實兩種嘅成分都好容易咧係混埋一齊之外咧，咁其實咧有倡議團體咧就講咧話，其實點解佢哋提出咧要規管呢啲有 CBD 成分嘅產品咧，都係唔想咧俾年輕人好似有一個容易咧入咗呢個門檻啊，即係有個感覺就係呢個係冇害嘅一個產品嚟嘅，就讓到佢哋打開咗道門咧，容易啲可能咧接觸呢啲大麻嘅產品，咁呢個係一類嘅講法啦。但係咧，其實亦都有另一種嘅倡議團體咧，就認為頭先都講過啦 ，CBD 咧可能係有一啲好處嘅，譬如舒緩焦慮啊、鎮痛啊，佢哋聲稱咁樣樣，就認為咧可以即係為使用者咧提供一種新嘅生活方式啦。如果個產品咧確保到佢嘅品質係好嘅話咧，其實咧應該係能夠造福人類嘅咁。咁所以似乎呢兩種嘅聲音咧，就係喺應唔應該收緊規管入邊咧去互相爭持。咁啊，各位而家聽緊收音機嘅聽眾，你自己啊又點樣睇呢個問題咧？可能你自己都會有少少混淆，到底咩係 CBD 啊，乜嘢係 THC 啊咁？或者你又知唔知道你嘅子女啊，或者你身邊會唔會有朋友其實都有用呢一啲嘅產品咧？你又點睇呢啲問題？應唔應該加強規管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陳景祥，我哋呢個時候都請嚟一啲專家同我哋一齊傾啊。嗱，電話旁邊咧有精神科嘅專科醫生，本身咧亦都係禁毒常務委員會嘅前主席張建良醫生喺電話旁邊。張醫生你好。 系你好， 张医生啊，我谂好多听众未必好认识咧，我哋头先所提嘅 CBD 同埋 THC 呢两种成分，可唔可以同我哋简介一下呢两种成分同埋佢哋嘅关系到底系点理解嘅咧？ 其实呢两种都系大麻里面嘅一啲嘅大麻分啦，即系话我谂大麻呢一个植物里面咧，其实有成几百种嘅大麻分嘅。咁我哋最熟知嘅就系 THC， 即系话令到佢成瘾啊，有好多即系害处嘅成为一种毒品嘅一个成分啦。咁但系 CBD 咧系另外一个或者比较多研究或者好多人熟悉嘅咧，就系佢系喺大麻植物里面同时存在，不过咧系有啲药用价值嘅，即系话可能会。即係幫到抑鬱啊、焦慮啊，或者係啲痛症啊、炎症啊咁樣。不過咧，即係其實呢個係叫做即係好嘅壞嘅混合體。其實我諗除咗呢兩之外，喺大麻植物裏面，頭先都講咧，佢同時其實有幾百種，超過500種咧，係我哋唔知道有咩作用，同埋即係。其實都未分得好清楚，同埋有冇咩害處？咁可能而家我哋講緊咧喺CBD 裏面咧發現到 THC 啦，但係其實咧可能仲有好多其他嘅不明嘅呢啲大麻分咧裏面咧，我哋都未知道有咩效果。咁嗱，其實最緊要咧，我想講咧就係而家所有嘅 CBD 嗰啲嘅所謂係保健品咧，其實佢係一個即係。保健品嘅標籤嘅規管咧，就係、是、比較寬鬆嘅，即係話佢列出嚟嘅成分咧，就唔一定準確。包括咧，呢個最好嘅例子就係佢話係 CBD， 但係居然係有即係毒品喺裡面係有 THC 啦。但係其實佢裡面仲有啲不明物體，我哋都未必知道嘅。咁而且咧，佢所標榜嘅劑量咧，亦都唔一定係準確。 咁我諗，如果大家有留意個消費者委員會咧，有啲甚至魚油咧，佢都虛標嘅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即係個劑量都係唔準確嘅。嗱，咁即係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咧，就係作為消費者咧，藥物咧係有好嚴格嘅規管，佢講係乜嘢就一定要證實到係乜嘢，而且咧有冇啲其他嘅即係有害物質啊、重金屬啊，甚至包埋個膠囊啊，即係都係受到嚴格嘅規管咧。佢係需要有一個叫做 COA 啦，即係 Certificate of Analysis。即是它是要確認了它有什麼成分才可以成為藥物，但是呢我們市面上所有的食品或者是這些保健品呢是不需要的，你可以說大概是一個很寬鬆的良心標籤、所以呢、怎樣 會、出現問題呢，就是有人吃了有問題，然後呢那個食品才是被、即是監管、所以其實現在所有的、這些所謂 CBD 呢，其實它裡面是没有人做过任何的测试，他只是报出来说是什么呢就可以就是售卖。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机制就是就算美国都是这样的，就是 FDA 都是他出了一个成分之后呢，就如果有人是因为这样而产生一些身体的害处呢，他先至会去就是去规管，而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只那些就是保健品呢是没有他們是沒有做過測試和沒有去鑑證他的成分的。 張建良，按照你剛才這樣說，反而會不會是其實有些灰色地帶，或者有人想走法律罅，就是說你剛才都講到 CBD 就沒事嘛，但它裡面又可能 會含有多些 THC 的成分、會不會在個製造商或者有某些人來說就是用一個這樣的取巧方法，因為你剛才 說 是啦，因為你剛才說就希望它做個良心標籤，但它良心的另一面就可能它借這個是灰色地帶，又沒什麼界定得很清楚的，是這樣的方法去走漏洞呢，會不會是因為剛才我都講過，因為海關最近緝到的就是個貨品都很多，就是不同种类的食品饮品各样东西都有的，是不是属于这个问题都挺严重的，现在到了这样的地步。 我觉得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其实要将、CBD 变成一个很 纯度高的呢，其实有 很大的难处、即是我们在一个大麻植物那里想提取一些 CBD 来、即去售卖、但是呢因为它是几百只 CBD 即是那个、大麻分捞在一起，咁咧用而家如果係好即係我諗金大家都知道啦，999999咁咧，其實都好難做到好純噶嘛。如果你要越純咧，你就越複雜，同埋越投放好多成本。如果有啲比較所謂粗製濫造嘅咧，其實佢可能係咁以類一類就即係就話係有 CBD， 但係佢可以將一啲其他成分唔列出嚟，或者冇去鑑證過， 即係個技術上面冇濾乾淨，都有機會出現 CBD 入邊有埋 THC 嘅， 因為佢個源頭係一樣噶嘛。CBD 同埋 THC 係喺同時都存在，再加上其他啲不知名嘅大麻分啦。咁所以如果佢嗰個方法係一個比較粗糙嘅方法咧，佢根本佢就分唔出。咁我頭先講過，其實好多嘅supplement咧，佢係唔需要或者冇。冇得去鑑證，佢裡面可能有主要成分，但其他乜嘢成分唔需要列出嚟。可能佢唔係想，即係第一個可能性就係佢係技術上，如果你越要做到好精準嘅話咧，其實有啲化驗嘅即係好係學術上好嚴謹嘅，佢話係冇可能百分百分得到嘅，可能分得好細都係有啲嘅。但係如果一個好粗糙嘅方法咧，可能嗰、個。有其他的雜質咧，就好難去確認，佢未必就係特登想加落去。第二個原因就是有啲人覺得或者即係因為 THC 係一個成癮嘅物質啦，如果你加咗喺食品度咧，可能係會好銷售啲啊，或者啲人食落去有啲即 係上癮， 中意呢種感覺。咁有冇人即係話魚目混珠加上去？咁呢個我唔好肯定，但係呢兩個可能性即係可以话存在咯。 张建良，我哋都睇到有啲报道都讲到咧，佢话咧，其实服用而家流行嘅 CBD 啊，即系呢种咧，都系会伤身嘅。咁同埋滥用咧，甚至系会令到肝肾中毒啊。咁嗱，按照头先佢讲咧，话而家香港咧就其实系冇法例监管佢嘅，即系话咧唔系冇法例，即系意思应该佢唔系违法嘅。咁啊，呢度中间系法例个监管嘅松与严嘅问题，因为成日香港病人系咪跟咗某一种嘅标准？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北美喺甚至欧洲嘅地方已经将大麻都合法化噶啦嘛，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咧？咁或者你从一个依家嘅角度讲咧，其实 CBD 系真系有冇害嘅咧？法例上冇事啊，但系佢其实真系对人体有冇害嘅咧？ 即係如果喺醫學上，我覺得咧 CBD 係一個即係藥物科研嘅一個即係曙光，因為我哋有好多呢、這個係比較相對新發現嘅一個叫做 CB 受體咧喺人體裏面、就可能都有一個好強嘅藥用價值。其實《本草綱目》都有提到大麻啦，咁就但係我哋希望咧，因為佢喺大腦又有，喺全身外面啦、免疫系統亦都有咧，就如果我哋冒冒然就咁用一個即係原始喺個植物裏面揾出嚟嘅嗰啲嘅大麻分咧，佢就會黐咗喺人體嘅 CB 受體咧。其實嗰個反應係好雜亂、好複雜嘅。咁其實而家藥用，我相信嚟緊嘅呢十即係嚟緊嗰十年啊，應該係呢方面會有大量嘅新藥會產生，亦都係我哋個希望。譬如喺精神科咧，可能佢會研製出一啲幫助失眠啊、醫情緒病啊。甚至是譬如说抗羊間症啊、減肥啊，甚至醫吸毒。但是呢就呢啲嗰個即係錯綜複雜呢、可能係腦嘅邊一區邊啲受體用幾多呢先至達到咁嘅效果。咁過咗量又有第二啲問題。咁所以呢我諗而家醫學上就研製緊呢啲藥呢去針對呢個 CB 受體。咁、呢至於而家用一啲天然物去就會一足高就會打一船㗎啦。嗱咁其實呢 ,CBD 相對嚟講呢佢都有佢即係個對身體嘅影響。除咗頭先講佢可能嘅好處呢，其實佢即係喺身體裏面呢係即係某啲人佢身體個肝臟承受唔到呢係可以引起一啲嘅即係肝酵素上升啊、或者其實 CBD 張建良醫生啊，唔好意思啊，張建良醫生 腸胃問題啊， 係張建良醫生啊，因為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我可唔可以新聞之後再請教多你一陣啊？唔好意思， 哦、可以冇問題。 好，咁轉頭再傾啊，唔該曬你。而家先聽一節新聞。 市區部海關表示，相信該批毒品供應區內嘅娛樂場所正追查來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下昼本港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四至五度。在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同非常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埋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这边车龙都几长的，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近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私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横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车多缓慢，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有站。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挤塞，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仲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市中心那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啦，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因为爆水管，北行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站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经过请你小心留意啦。 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都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更加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暑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香港岛东选区包括东区和湾仔区， 登记选民人数42万多， 由四位候选人各逐两个议席。 立法会地区直选论坛，萧乐文主持， 星期四早上8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头先咧系倾紧警方咧最近系喺一啲大麻二分，即系 CBD 嘅产品入边咧，发现到一啲有害亦都系受到危险药物条例规管嘅四氢大麻酚 THC 嘅成分啦。咁啊，讲紧到底需唔需要进一步收紧有关即系 CBD 产品嘅规管咧？刚才咧我哋就同紧一位精神科嘅专科医生，亦都系禁毒常务委员会嘅前主席张建良医生倾紧，请翻张医生出嚟先。张医生 你好， 你好。嗱，头先咧新闻之前你就解释到啦，其实 CBD 的确系有佢嘅药用价值啦，而且你仲形容到咧，甚至系即系将来嘅曙光同埋希望。咁但系又面对我哋而家呢啲即系产品入边咧，无论系技术问题又好，鱼目混珠又好，的确系有可能会有害嘅成分咧，系俾啲消费者食到嘅时候，其实有冇需要去加强规管咧？ 有。可以咁講啦，即係如果我哋一旦製咗佢係一個叫做保健品咧，即係唔使醫生處方啦，而且咧佢個劑量係幾多，其實冇一個明確嘅指引咧，咁就個規管已經係唔係好可能做得到，因為喺呢一個範圍裡面咧，其實佢連個成分都唔係太準確嘅，即係只係列出嚟，但係冇需要去舉證，亦都唔需要話佢裡面冇含其他有害物質，咁所以咧呢個係。即係成個分類裏面咧，我諗如果作為一個政府嘅話咧，最多只係因為呢個係一個特殊嘅產物啦，佢係由一個毒品同埋即係一個植物裏面同時有毒品，同時有一啲嘅物質可能有藥用嘅即係好處咧，就唯有係可能因為每一隻上咗市嘅都冇。正式去有做過分析或者檢測咧，亦都冇可能話每一隻都測檢曬，這個冇一個國家做咗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咧就可能係抽，即係因為佢個高比較高危咧，可能抽查密啲。但係除非我哋將佢擠咗落去藥物嗰一邊，咁但係即係到而家為止，頭先都講過咧，可能 CBD 本身又未足夠可以成為一隻藥物啊，因為佢連第一嗰個成分純都好難做得到啦。另外咧，就佢個劑量亦都好未有一個供應嘅劑量，幾多先叫做係有療效嘅劑量？咁好多人都係用一種即係試下佢有冇效，但係用一個主觀個感覺去做。嗱咁，但係佢個害，即係佢個對身體嘅影響係好多文獻都有記載，譬如對腸胃啊，對於情緒啊，有啲人調翻轉唔係食咗係放鬆嘅，係反而係猛整都有嘅。咁而且咧就係呢、這個有證據就係話佢哋如果食得某個量咧，因應每個人嘅體質咧，都會影響到肝臟。尤其是係當有啲普通人，譬如我哋食緊藥咧，如果係有食 CBD 咧，可能影響咗我哋其他藥個效果嘅。咁最主要，譬如好似 薄血丸咁樣咧，如果食咗之後咧，其實佢會容易啲出血啊，即係因為嗰個薄血丸個水平會提高咗。 嗯， 咁所以即係佢又唔係冇害處，所以咧就我覺得我頭先話佢係一個主綱咧，就係我哋可以按佢睇身體嘅藥理咧，咦原來身體有一個叫做 CB 受體，咁咧我哋揾一啲藥咧，好似一個導彈單純打正個目標，唔同嘅病咧，淨係單向嗰度做，而唔係用一隻藥咧打曬全身嘅 CB 嗰個受體。咁又有啲好處，但係又好雜亂啊，同埋又有好多啲副作用。咁所以我諗就而家我哋醫學嘅方向咧，就係想提取裡面佢，即係用佢嚟做一個藥理嘅藍本，然後咧去研發一啲。我相信由呢個 CBD 咧可以引申到三四種藥咧，係對症下藥。咁而家如果一次過心急就咁自己用嘅話咧，可能好難掌握一個效果同埋。究竟食到幾多會影響個肝咧？有啲人個肝出事先至發覺原來係 CBD 引起。 換言之，即係你唔建議市民就咁喺市面上面買一啲含有 CBD 成分嘅，無論係保健品、食品或者飲品，你都唔會建議佢哋咁樣買嚟去用噶咯。 其實而家簡單講，如果你有一啲好啲嘅方法，譬如頭先我哋講話佢可能幫到睡眠啦，可能幫到焦慮，可能幫到啲痛症啊、炎症咁如果呢啲你話真係完全冇曬其他藥物去選擇嘅，因為嗱 CBD 個問題就係佢其實唔知道咩劑量先有用啦，亦都唔知道邊個人有用邊個冇用，就而且我哋其實係唔知道買嗰個成分嗰個品牌咧，其實佢標嗰個 CBD 個份量係咪啱嘅？即係頭先講連魚油啊，都唔係話。只要你做分析，其實佢虛標情況好嚴重，有啲以倍計嘅，即係佢話幾多幾多毫克，其實唔係嘅啦。咁因為係個濕時文，佢只係列出嚟，係冇需要舉證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有一個痛症或者我自己有焦慮，我唔走去睇醫生，自己買嚟食咧，其實都係即係叫做好兒戲一種做法。我唔係話否定佢冇用，但係咧第一個來源咧。其實好難認定佢裡面係咪咁樣嘅成分啦，佢講嘅劑量係咪真係咁嘅劑量，而亦都有機會，因為佢個來源係同個毒品一齊嘅，咁好似好容易會中埋招咁。就我哋如果作為消費者呢方面係都幾冇保障啦。 係啊，張建良兩位提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正如對個消費者嚟講，好似你咁講啦，而家其實個法例或者喺個監管或者藥用上咧，對 CBD 呢樣嘢其實係咪唔係做得好規範咧？係咪應該要做得比較嚴謹啲咧？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咧。另一個都想問下你咧，而家喺個成分上面要即係喺啲標籤，我哋而家有啲嘢入咗口啦，即係都係有 CBD 嘅，係咪一個標籤上面亦都唔係好嚴謹地要求佢列明咗？ 係咯，因為你 到底有幾多咧？ 可能只係良心標籤，可唔可以喺個標籤上面嗰個規範可能做得嚴格？ 係啦。即系而家对呢件事或者对 CBD 呢样嘢，好似个监管又松啦，或者个限制又好松啦，咁系咪一种咁嘅状态？系咪需要收紧啊？咁你个意见点睇啊？ 我想讲，其实我哋药物嘅标签同埋食品或者系保健品嘅标签系两个唔同嘅范畴嚟嘅。因为 CBD 佢根本未有资格成为药物啦。而如果佢唯一就只可以擠喺啲藥品，即係唔需要處方啦，唔需要去舉證佢個內容咧。咁而家個機制，就算我哋去用任何嘅維他命啊、保健品或者啲食品咧，都冇可能係全部都要佢好清晰咁有嗰個叫分析同埋排除有毒有害咧。即係都係到上咗市之後咧有一個懷疑個案，或者先至去，即係我諗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問題，係全世界都係咁。只要係嗰個濕甜文咧，佢就係一種良心標籤。咁但係佢亦都唔可以話好似藥品咁監管。如果唔係，可能我擔心呢啲即係嗰啲生產商可能根本佢哋冇咁嘅本錢去，即係要做一個嗰啲鑑證啦，同埋要符合曬一個好似藥物咁嘅要求咧，其實嗰個係一個好大嘅資金投資，佢寧願唔做嘅啫。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嘅張建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嘅分析。張建良咧係精神科專科醫生，之前咧亦都曾經咧係禁毒常務委員會嘅主席嚟嘅。陳景祥，我哋頭先喺節目開始嘅時候咧就提到今日展開。 開呢個話題咧，原因係因為警方琴日就公布啦，佢哋喺十一月嘅時候咧，其實就做咗一啲店鋪嘅巡查啦，並且咧檢取咗咧有50多件啊呢啲 CBD 嘅產品，咁啊都好多元化噶，譬如咖啡啊、茶啊、啤酒啊、糖啊咁樣樣，咁啊攞咗去化驗之後咧，發現呢啲聲稱咧自己係無害嘅 CBD 產品入邊咧，有5件產品咧係含有有害嘅 THC 成分啦，咁而咧警方亦都係以販運危險藥物嘅罪名咧係拘捕咗一啲嘅人士，咁到底呢一個嘅行動啊，佢哋發現咗啲咩咧？而家市面上面嘅呢啲產品咧，又點樣去保障即係消費者嘅權益咧？嗱，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警方嘅代表同我哋傾下，有毒品調查科嘅警司陳光明喺電話旁邊，陳光明你好。 哎，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好。 系陈光明啊，请你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喺今次嘅行动入边咧，你哋发现到系有5件嘅产品系有 THC 嘅成分，咁系咪即系话其实都有一啲嘅产品系真系纯系 CBD 嚟嘅，系冇THC 嘅，系唔系嗰个情况系咁嘅咧？ 好啊，或者我都讲解我哋个行动嘅详细啲资料啊。咁其实我哋都系观察到咧，就依啲 CDB 嘅产品喺个市面上咧都越嚟越普及啦，公众对依啲嘅产品咧都好关注嘅，所以喺依个11月咧18至25号期间咧，我哋就联同我哋各总区嘅探员咧，就喺香港多区咧作出呢个巡查，喺23间商铺入边咧，就攞咗一啲嘅CBD 呢啲咁嘅產品去作出個檢驗嘅，咁喺其中咧，我哋喺3款合共咧就係5件嘅產品入邊咧，就有呢個 THC 嘅成分，有16件咧就係冇嘅，剩翻嗰29件咧，我哋都係等緊政府化驗所咧係作出呢個嘅檢查個結果嘅。 請問咧喺揾到有THC 成分嘅產品入邊咧，佢哋嗰個濃度或者個成分啊，係咪即係高唔高嘅咧？如果係食用咗嘅話，對於嗰個市民或者消費者嘅身體會唔會有啲即時嘅不良反應？即係可能佢哋會即係感覺到有一啲嘅唔妥啊咁，因為頭先醫生都講過啦，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好可能往往係件產品出咗事啦，去向有關方面去匯報，你哋先至會去即係調查噶嘛？咁即係佢哋個濃度係點嘅咧？會唔會有啲即時嘅不良反應㗎？ 我哋明白咧市民嘅關注，但喺法例上咧，其實佢個濃度多與少咧，其實已經係犯咗法嘅。只要佢係含有呢個 THC， 我哋亦都覺得唔係咁穩妥，即係公布佢嗰個濃度出嚟，有一個可能會令到市民有一個錯誤嘅觀感嘅。 是啊，陈光明，我想问一下，譬如今次你哋想讲咧，你知道呢啲市面产品咧，好多时候可能都会有呢啲 CBD 啦。咁但系今次里边，譬如你哋做呢、這个即系去巡查啦，那个规模都几大下噶。咁系到底因为有人去举报啊，或者你系觉得呢个趋势，你哋系已经怀疑咗咧，卖啲产品里边可能系会有即系鱼目混珠吓、啊，就系、是、表面上 CBD， 其实混咗啲 THC 类嘅。呢个行动嘅背后，你哋系其实。是基于个乜嘢嘅，系咪有线报啦，或者系咪有人系举报咗？喂，而家情况严重，咁点解突然间会做呢个行动咁大规模地去搜呢啲咁样嘅产品咧？ OK， 其实我哋过往咧，我哋都有一直有留意到呢啲 CBD 嘅产品咧，对市面上咧嘅普及性，同埋佢可能引起嘅问题嘅。咁啊，今次个巡查咧，最主要咧就系我哋对市民一个嘅我哋个作出嘅反应啊，个回应社会个关注，同埋我哋亦都有啲嘅情报啦，公众亦都会举报啦，我哋都系定时会喺呢啲嘅市民关心嘅项目嗰度咧，我哋会作出一个嘅回应嘅。 系，但系 CBD 而家喺香港嚟讲系冇问题嘅，即系法例上系容许嘅，即系你譬如话虽然知道佢系嗰啲产品系有啫，咁但系佢系而家喺个法例里边，佢系合法地可以卖噶嘛？ 當然啦，CBD 咧個產品咧就係喺個法例上咧，我哋好似係冇監管，但係咧其實喺其他嘅法例嗰度，我哋都可以借鑑可以睇得到嘅。譬如頭先張醫生所講嘅咧，就係嗰個藥物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入邊咧，我哋要受監管啦。其他嘅咩食品安全條例啊？商品說明條例啊，消費品安全條例入面咧都有 有相關的監管的。咁最緊要咧就係話，佢如果喺入邊含有 THC 嘅成分咧，我哋根據香港法例嘅134章呢個危險藥物條例，亦都有監管嘅。 陳光明啊，我想請教啦，因為頭先阿張醫生都有講啦，而家好多時候，如果佢唔係藥品，咁咧佢就形容咧好多時候產品咧只係附以一個良心標籤咁，可能個進口商咧佢喺購入呢件貨品嘅時候咧，佢都會認為啊嗰、那個商人就同我講咧入邊咧係CBD 嚟嘅，係冇 THC 成分嘅，咁我咧都係即係受害者嚟嘅喎，咁你哋警方又會點樣睇呢啲講法咧？ 咁我哋覺得咧，所有個進口商咧，佢哋有個責任去了解咧，佢哋個供應商嘅 CBD 產品咧，佢入邊嘅成分，去確保咧佢個產品入邊咧唔含有呢個 THC 或者其他危險嘅藥物啦。如果佢哋懷疑咧，佢哋應該要求佢哋嘅生產商個來源地提供一啲具信譽嘅化驗所作出嘅檢測嘅報告咧，去證明佢入邊咧真係安全。但另一個角度咧，我哋覺得咧，呢啲嘅商户佢哋應該負起頭先大家講嘅可能良心啊，或者呢個道德嘅責任，因為最終咧，呢啲售賣咗呢啲產品俾我哋嘅市民咧，佢個安全性可能會引起懷疑，如果若引起市民嘅傷害咧，我哋係最關注係呢一點咯。 陳光明，我想問一下你啦，就譬如話，即係你哋當然警方係好關注啦，即係譬如一啲所謂毒品嘅案件等等嗰啲咁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 CBD 啲其實都係即係頭先啊醫生咧，張建良醫生都有講咧，其實佢都喺大麻度提煉出嚟噶嘛。咁你從一個執法者嘅角度講咧，而家呢啲咁嘅產品咧，其實都幾多青年人係中意用噶。咁你從一個執法角度嚟講咧，呢、這個算唔算係一個漏洞咧？你覺得會唔會執法上就有啲困難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大麻就唔得噶啦，香港就嚇。咁但係有啲嘢提煉出嚟咧，我哋又話俾佢聽就是合法的，即是现在是没事的，那你们觉得这个处境是应该怎样处理的？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喂，其实你 CBD 都是在大麻提炼出来的，那现在 是不是应该禁 止它？是不是应该禁止它？即是不要令到中间好像执法又好，或者是市民消费的时候又好，有条这样的分界线又不是很清楚的，那你们从个执法者的角度来讲怎样看这件事？ 我哋明白市民有關注嘅，喺執法上邊咧，我諗我哋會就住咧每一單個案情咧，同埋個證據咧，我哋會跟進相關嘅案件。我哋視乎個證據咧，我哋會同律政司啊作出適當嘅跟進啦嚇。咁啊，市民啊放心啦，如果佢哋真係無辜嘅，我哋相信佢唔會受一啲嘅刑責。咁啊，但係咧，保安局同埋我哋相關嘅政策局咧，例如咧個食品嘅及衛生局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啦，我哋會繼續聯同我哋警方咧，喺我哋自己嘅政策範疇入邊留意依個 CBD 依個產品喺國際嗰個規管嘅研究，同埋本地最新嘅發展，包括佢哋本身嘅毒性啦，佢哋喺食品嘅安全啦。研究同埋作出個規管咯。 陳光明啊，好快請教埋你最後一條問題。嗱，我留意到咧，其實喺現時危險藥物條例入邊咧，就指明到啊，任何人如果管有危險藥物，就算係吸食、吸服或者係服食同埋注射咧，其實都係可以咧經定罪後咧係有刑責啦，同埋係有判處罰款嘅。不過我留意到你琴日回應傳媒嘅查詢嘅時候咧，就講到話啊，即係市民咧，如果食咗，譬如係有呢啲 THC 成分嘅產品咧，都要視乎佢係咪知情啦，就未必一定有刑責嘅。咁睇起上嚟就同嗰個條例咧就有啲唔同咁樣，可唔可以解釋一下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這、一個危險藥物條例相關嘅內容啊？ 我諗最緊要係個犯罪意圖啦。究竟佢係食之前佢係知定唔知咧？ 呢 個係最緊要嘅，所以每一單案件咧，佢實際個案情同埋我哋搜到個證據，有啲人可能就話自己唔知道，但係我哋調查過去，可能佢真係知嘅，但係有啲真係無辜嘅，所以我諗係唔可以一概而論咯。每一單案件我哋都會好公平咁樣去搜查我哋嘅證，搜集我哋嘅證據，跟住先可以作出呢個嘅判決咯。 陈光明都想问一问你咧，即系有啲报道讲紧咧，话而家嗰个吸食大麻啲案件啊，其实系即系增加得好紧要嘅。你哋个观察个趋势系咪都系咁样？即系或者有冇啲数字同我哋讲得到咧？即系因为即系吸食大麻嗰种情况啊，所以如果系激增嘅话，个情况系有几严重咧？ 我唔可以，即系我冇呢个数字，即系话 每種毒品我哋所拘捕嗰啲人咧，就係佢食邊種毒品咧。但係我可以用檢取大麻或者大麻花依個數字咧，係上升係幾犀利嘅。如果我哋用2000年嘅一月至九月，同埋我哋今年嘅一月九月去相比咧，佢上升嘅幅度大約係75%百分比嘅。咁喺舊年一至九月咧，我哋檢取咗883。公斤的大麻，咁今年的九月去到九月咧，我哋檢取咗係大約1549公斤的大麻。 嗯，明白，所以都見到有個明顯的升幅喺度。咁啊，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陳光明。 好，唔該。 陳光明咧係毒品調查科的警司嚟嘅。陳景祥啊，呢個時候咧都有聽眾咧打通咗1872311，想同我哋咧傾下關於呢個 CBD 大麻二分的話題啊。咁啊，同電話旁邊的陸女士傾下先。陸女士你好。 你好嘅，就我覺得而家市面上咁多食品咧，琳琅滿目咧，就好難分清楚話邊啲有害，邊啲係冇害嘅。咁我覺得就政府應該係聯同消費者委員會咧，再一個詳細嘅報告咧，就喺一個媒體嗰度播放出嚟，俾市民知道咧，邊啲食物品咧就係、是有嘅成分係點樣清楚咧，係講出嚟咧，等市民作一個正確嘅選擇咯。就如果唔係咧，就變咗魚目混珠，又有。因为其实朱古力呢都有好多种价钱的，有啲160几克呢就卖13个几，有啲系卖成几百蚊的，点解个价钱差咁远呢？系咪有啲卖几百蚊嗰啲佢系有大麻嘅成分，所以佢要卖咁贵呢？咁我哋都唔知道㗎，咁最好就系、 是。多啲抽查啦，明白。 系系而家公布啊。 好啊，多谢陆女士。 好好 陳景祥，其實咧傾咗咁耐咧，呢、這個 CBD 咧的確係一個好複雜嘅成分嚟嘅。咁啊，見到咧，其實近年啊喺好多嘅市場研究入邊咧，都反映咧 CBD 呢啲嘅大麻商品咧，其實個產業價值咧係上升得好快啦，同埋上升得好急嘅。咁啊，越嚟越多嘅大嘅品牌啦、公司啦，譬如一啲糖果嘅品牌啦，或者係一啲飲品嘅品牌啦，佢哋咧都會推出咧一啲號稱係有 CBD 嘅產品。一方面就增加个品牌价值，吸引消费者去买相关的产品。另一方面可能真的好像张医生所说的，都的确是有一些譬如舒缓情绪这样的药用的功效在这里。所以怎样规管法都是一个很困难的议题。 是啊，因为它既是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到底应该是怎样做呢？而外国就用大麻这个合法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来的，很多是已经越来越普遍。香港是不是现在开始走这条街呢？咁都系值得注意嘅。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要先听新闻啦。新闻翻嚟之后咧，同大家倾第二个话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听日举行记者会，公布香港健康码详情。消息指出，听日亦有机会交代推出更新版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配合港康码的应用，申请人必须实名登记。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表示，据他了解，更新版的安心出行程式容许市民选择是否上载出行记录。如果市民不打算前往内地，但更新了安心出行，只要选择不上载，出行资料亦都不会上载到港康码的相关网站。香港警方聯同國際刑警和馬來西亞警方偵破一個活躍於東南亞的詐騙集團，拘捕27人，涉及37宗網上情緣騙案，損失的金額達1500萬港元。20名在本港被捕的人士涉嫌是快旅户口的持有人，協助清洗犯罪得益，有人聲稱自己亦都是網上騙案的受害人。

嗱，呢個架構咧，其實係涵蓋由小一至到中六嘅學習階段入邊咧嘅價值觀教育嘅課程入邊咧，就包括話要加強學生嘅國家觀念啦，加強生命教育啦、性教育啦、禁毒教育等等，就希望咧係透過培養學生嘅媒體同埋資訊嘅素質咧，去到即係培育佢哋嘅德育啊同埋品德。嗱，值得留意嘅咧就係今次咧喺呢啲嘅觀念入邊咧，就加入咗勤勞作為咧係首要培養嘅價值觀同埋態度啊。我留意到指引入邊咧就話要透過喺日常生活入邊啦，教導學生從小勤奮，要佢哋咧動手動腳。出力流汗、體諒同埋尊重勞動階層，讓佢哋咧透過鍛鍊體魄去磨練意志，養成勞動嘅美德。咁就令我諗起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啦，日前咧就喺自己個網誌入邊咧話留意到社會咧出現一種所謂躺平主義。咁啊，所謂躺平即係瞓低啦。咁佢咧就話咧呢一個現象咧就令到我哋啲學生啊，出現一種消極的人生心態，長遠來講是會窒礙進步。似乎呢今次的價值觀架構的課程架構裡面加入了這個培養的價值元素呢，就是不是回應這個躺平主義呢？陳景祥， 是啊，這個躺平呢，這個詞呢，就是在內地過來的，這個詞在內地都有一些背景的，就是那個起源呢，就是由於內地都有說近這幾年呢，就是競爭好緊要啦，咁好多人即係好辛苦嘛，即係你知朝九晚九，然之後一個星期做足六日啦嗰啲咁，咁但係咧可能你嗰個回報啊，各樣嘢都未必咁理想嘅，而且咧就個社會好似缺乏咗一種即係向上流動到嘅一種咁嘅機會啊，咁所以索性個躺平嘅意思咧就係寧願就不如即係瞓低啦嚇，唔做嘢。就等個日子輕鬆啲啦，咁過得咁，咁係咁樣嚟嘅。咁依個內地嘅概念搬嚟香港係咪都得咧？咁咁嗱，依個當然你大家都希望有啲實證先啦嚇，即係到咧我哋啲年輕人係諗緊啲咩，想緊啲咩嘢咧咁。咁但係我哋如果按翻內地嗰種背景搬嚟香港咧，亦相差唔係好遠喎。因為睇翻而家嘅年輕人，經常都講話買唔買到樓啦。我哋唔好當樓係一個必需品先，但係話咧個生活水平嘅壓力同佢哋可以起個工作。或者工作時候的收益的比例咧，的確相差好遠嘅。即係話咧，你即使好努力，你即使咧就係做得好勤力，但你攞到嘅報酬咧，可能要應付而家生活壓力咧，都唔容易嘅。咁啊，好多人就會咁問咯，我做得咁辛苦為乜咧？咁嚇，咁我諗就依啲咧，就係可能慢慢就係所謂叫做躺平啦。咁所以局長，我覺得佢講呢樣嘢嘅時候咧，都要考慮一下個社會因素嘅。即係到底我諗造成好多青年人而家好多嘅現象，好多等等咧，其實唔係話真係個別一啲人嘅諗法啊，即係好咗又壞咗。所以整個社會的環境變化或者等等呢， 是造成了這件事的。所以我覺得呢，就我看回他那些這樣的，譬如說價值觀，講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咁啊，所有嘢我覺得都啱嘅。 嗯，我諗即係 教人 教育冇人會 教人向善嘅嚇。咁但問題就係、是，第一我點解而家要即係希望教佢呢啲咧咁嚇？第二就話，如果教完呢啲之後，如果個社會其他嘅嘢係真係冇變到嘅，咁佢同樣地可能會唔會都係躺平咧？咁因為我都係想做好人，但係我做好人嘅時候都改善唔到生活喎，係、嘛？都向上游唔到喎，咁又點辦咧？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其實都係一個現實嘅問題嚟嘅。 聽緊節目的聽眾朋友，你對於教育局公布的這個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架構裡面的這些元素、這些內容，你有什麼看法呢？今次出了這個課程架構之後呢，其實就會融入在學校裡面不同的科目呢，是去實踐和去教育的。個特點呢就是不會有一個特別的獨立成科，有一個規定的課時，而是呢希望在不同的課堂裡面呢，無論是歷史堂又好，音樂堂又好，都可以融會貫通咁樣咧，帶出呢一啲嘅價值觀嘅教育因素嘅。咁啊，作為家長或者作為同學嘅你，你又認為呢一個嘅方法係咪最能夠培養到你有一個即係正面嘅價值觀咧，同埋 人生觀 咧？係啦，咁同埋譬如勤勞作為首要要培育嘅價值，你又認唔認同咧？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陳景祥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啊。負責咧係有份咧去制定今次嘅課程架構嘅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務委員會嘅委員，佢自己本身咧亦都係一位校長嚟嘅，有許振龍校長喺電話旁邊。許校長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好。 许校长又想先同你倾下咧，今次大家都好关注勤劳咧，作为一个即新嘅培育嘅价值观同埋态度咧，列咗喺个课程指引入边。嗱，头先我同陈景祥就倾到咧，你哋委员会今次加入呢个元素，系咪要回应啊局长所谓咧，见到社会入边咧有一啲躺平主义嘅现象咧？你自己有冇呢啲观察咧？有冇啲例子可以俾我哋听下？ 我相信呢個加入呢個勤勞呢個元素呢，即係都係首要嘅價值觀呢，咁我相信係香港社會都切實需要嘅。咁因為喺過去嘅日子唔代表我哋嘅學生或者年輕人唔勤勞，咁而家放喺呢個課程架構裏面呢，我相信都係一個重點要關注嘅部分。咁至於而家社會上有一啲年輕人可能佢哋搞或者覺得要躺平，咁可能咧就係喺個價值觀嘅建立上面咧，都需要整理一下。因為我自己覺得，喺今天嘅社會裏面咧，可能有好多方方面面嘅因素，即係社會因素啊、家庭因素啊，或者上流嘅因素，令到佢哋有呢種低慾望、低目標嘅狀況。但我相信咧，如果能夠從小建立佢哋咧一啲嘅正向價值觀、向上嘅價值觀，咁我相信咧就應該可以改變到嘅。咁由於而家呢個課程啦，涵蓋呢個中小學範疇，咁我相信咧，我哋首要就係從細去教育佢哋要勤奮向上。咁我相信咧，這個未來咧先至會更加理想。 许振龙，我睇翻咧，头先你都有讲过啦，即系而家譬如话你个课程架构咧定出嚟嘅价值观咧，就好多都系好正面嘅，同埋咧就我相信系冇人可以相确，即系大家都认同嘅。咁但系具体嘅时候，其实用咩方法去做咧？即系你倾嘅时候有冇讲过？譬如你讲翻勤劳，头先讲先啦，咁系咪可能要配合下加多几课，要佢翻学嘅时候要做下啲手工啊，或者帮下学校做下清洁啊咁样？即系有冇啲具体嘅措施系？佢可以落實到呢啲咁樣嘅價值觀啊，即係令到啲學生可以真係唔係淨係講咗出嚟啦。咁佢係真係可以有方法去實踐到嘅。有冇一個咁樣嘅跟進或者一個咁樣嘅配合嘅做法嘅咧？ 香港嘅教育體系咧，我相信好值得欣賞咧，就係多元嘅，因為辦學團體咧百花齊放，有啲係社團，有啲係宗教，有啲咧就係社會各種嘅團體辦學。咁所以咧，每間學校可能佢自己嘅辦學宗旨咧有既定嘅目標。咁所以如果你話有每一啲規定咧，其實今次呢個課程綱要裏面咧，俾咗一個好好嘅例證咧，就係一共羅列咗25個事例。咁而呢啲事例咧，涵蓋咗唔同範疇、唔同學校做過嘅一啲方式方法。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方便咗教育界咧去進行參考。咁由於每間學校佢嘅辦學目標啊，或者佢嘅取向可能都未必完全一致，咁我相信咧係學校可以就住佢學校嘅需要咧進行調適同埋修訂嘅，咁所以咧亦都唔使擔心話一刀切啊，或者完全係天人一面咁樣樣啦。 即係學校點做由學校嗰度可以自己決定嘅，或者點樣落實呢啲咁樣嘅價值觀教育嘅時候，學校有主動性或者有佢哋嗰個自主權嘅。 係啦。因为今天而家总览变成一个价值观教育啦，其实里面所提到嘅方方面面咧，包括头先你都读咗好多啦，唔同嘅教育啊，公民教育啊，国民教育啊，禁毒教育，其实呢啲喺过去咁多年每间学校都有做嘅，咁所以而家咧只系将佢总览一下，就将佢整全变成一个价值观教育范畴可以涵盖嘅一啲内容，咁而首要嘅十樣，咁而家就大家都好關注，咁其中加咗嘅就係勤勞咁。咁所以唔同學校咧，我相信亦都可以就住佢嘅校程同埋學生個發展需要去進行一啲嘅調整咯。 嗯，許校長，如果聽你咁講咧，其實譬如放幾多時間去做呢啲價值觀教育啦？邊一樣嘅價值觀教育係教咗先啦，或者係有個重點、有個優次喺嗰度？其實好大程度上都係學校嘅政策或者個別老師嘅教學動機去到決定嘅啫。咁如果係咁，教育局點樣有一個監察嘅角色，即係知道學校係真係有向呢啲學生去灌輸呢啲正確嘅價值觀，有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咧？ 你所提到嗰個咧，我相信可能都要釐清一點咧，就話價值觀咧，價值咧就唔係知識嘅教育啊。所以你頭先話要教幾多時間啊，或者邊個教先，邊個教後，咁嗰啲咧可能知識就有呢個遞進性， 但價值教育呢，我相信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有，所以你會見到呢一些配套的事例啊，有生活事件簿啊等等，咁其實都看到呢，其實價值教育呢是全方位方方面面，即係舉個例子，譬如你早上見到人打招呼講早晨，咁唔能夠話早晨呢兩個字只係中文字，就係中文科教，但其實佢背後係包含咗一個價值，就係禮，即係我哋點樣互相尊重。咁所以你所提嗰個咧，我相信就唔係邊個先邊個後，邊個多啲課時，邊個少啲課時，反而咧就係話喺學校嘅課程，甚至乎整個學校生活嘅氛圍係隨手可及，方方面面都可以兼顧到。咁所以變咗咧，學校擺嗰個優次就唔代表佢會做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監管或者監察方面呢，其實我相信呢最清晰呢就話喺學校或者辦學團體就一定肯定係有做嘅。咁而邊一個係佢哋最焦點或者重點，咁我相信呢學校有唔同。咁至於教育局呢，我相信喺過去呢亦都有視學啊，有外評啊，其實都可以睇到學校喺呢方面嗰個教育嘅進程或者進展。所以我相信呢你哋兩位都唔使太擔心嘅。 如果聽你咁樣講咧，因為即係價值教育就唔係知識啦，亦都唔係一啲即係學科入面好容易，譬如透過考試啊，可以評核得到嘅一個教育嚟嘅。咁我哋點樣去判斷啊？學生去學習即係價值教育嘅嗰個成效咧？ 學唔學到啊？即係佢點樣學到嘅咧？到底 我哋想我哋嘅學生係學習勤勞嘅，希望佢哋可以譬如做事勤奮、有始有終咁。咁但係我哋又冇得考試。亦都唔系参考话啊边一课边一科上咗几耐咁，咁我哋点样去即系评估同学系咪真系学得到勤劳呢件事咧？ 其实你刚才提嗰个例子咧，正正反映咗价值教育嗰个特性，其实就系从表现嗰度睇到咯，就唔系考试答啱定错嗰个问题。即系等于刚才举嘅例子，有冇礼貌？咁你见到人讲早晨，咁呢个咧唔系要去答一条题目，你见到人应该点咁样样，而喺日常生活系完全反映到，譬如勤劳呢一样嘢都系啦，尽心尽力，无所爱惜为勤。咁你见到佢处事嗰度能唔能够显现出勤呢一样嘢，系观察到，而佢勤之后嘅成效，亦都可以有目共睹。正如我哋有啲校长都曾经举过例子，譬如体育运动嘅锻炼咁，咁你唔勤去锻炼，其实就唔会有成果。但系你勤去锻炼，咁呢个系表现到出嚟噶嘛？ 嗯，阿医生同校长啊，想问一问咧，平时以前咧，我哋喺学校里边咧就有叫做德育及公民教育嘅课程嘅，咁而家咧我哋就改造即系变成为一个叫价值观嘅教育啦。咁喺教育界嚟讲咧，想即系你可唔可以同佢讲下，其实两种有冇分别嘅咧？即系我讲德育同公民教育嘅时候，去到而家叫价值观嘅教育，有冇分别嘅咧？咁譬如有个观察就系话，价值观咧就可能系属于有方向啲嘅，或者甚至可能咧就本身一定要令到学生咧系套咗入去咧，希望能够系改变到嘅某啲行为观念啊咁样嘅，有冇咁嘅分别呢度咧？其实或者教育界嚟讲咧，点解用一个价值观的教育同我哋以前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有乜嘢唔同呢？ 我相信咧，就如果过去可能社会上都见到啦，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的一啲架构啊、框架啊，或者一啲要求。但系如果你睇今天咧，佢系能够更加整全咁去涵盖咗所有，即系过去呢啲零散或者放咗喺唔同範疇嘅東西，咁對於喺嗰個教學嘅施行咧，我覺得更加方便。而特別呢個價值觀教育咧，就唔係要套學生去做啲乜嘢，即係你剛才提到一點啦。我相信咧，就係價值觀教育咧，一定有一個主軸心嘅。咁而呢個主軸心咧，就係特別提到咧，係應以中華文化作為主幹，咁而貫通不同嘅跨學科價值觀教育同埋範疇，就好似剛才所提。包括嗰啲，例如話公民教育啊、國民教育啊、民族教育、生命教育等等等等，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更加能夠清晰到嗰、那個做法咯。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方向明確。 系其实我哋而家叫做价值观教育课程啦，即系都系一句个课程啊嘛。咁我就想问一下咧，阿校长，譬如话喺嗰个课时啊，嗰啲课文啊，即系要有冇教材嘅咧，或者系譬如话会唔会又要考试咁样嘅咧？其实个安排到时候喺学校里边系会点做啊？呢个价值观教育， 其實呢個剛才你哋主持都提過呢、這個，就係話其實唔係透過考核去睇到呢個價值觀教育成功。咁 唔需要考試嘅嘛，即係學校裏邊都唔需要，因為依一科係好似變咗個課程咁，就到時要考核學生係唔需要嘅嘛。 其實課程咧就唔一定要考試嘅，因為咧、其實香港嘅課程咧就有正規課程、非正規課程。咁、正規課程就係譬如你中英數啊呢啲好知識主導，即係科目主導，咁嗰啲就係正規課程。但係非正規課程咧，其實過去都一直存在，包括咗所謂課外活動啊、地庫團體嘅訓練啊等等等等。咁所以變咗咧，其實課程係涵蓋好寬廣嘅東西。咁、所以而家呢個價值觀教育嘅課程咧，其實就係可以透過咧呢啲正規課程啦，同埋非正規課程，咁都可以彰顯到。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嗰個態度表現或者一個價值觀嘅表現，其實唔係需要筆試咁去考幾多分，而睇到佢做唔做到咯。咁所以喺今次嗰個文件裏面，其實後面嗰個附錄咧都舉咗好多例子啦，透過唔同科啦，或者唔同嘅範疇啦，其實都方便老師啦，或者社會人士咧去多啲了解嘅。 許校長啊，即係提到今次嘅課程架構同德育及公民教育嗰個課程架構嘅比較咧，我留意到今日有一啲媒體咧就特別抽取咗咧，就話啊，今次嘅文件咧就譬如刪去咗一啲尊重人權啦，或者咧係以批判思維去認識祖國嘅呢啲字眼，咁就就即係質疑啦，點解會有呢個唔同咧？係咪我哋嘅學生而家係即係冇需要去認識批判思維咧？咁你點睇呢一啲嘅批評啊？ 我相信咧，即係香港電台係一個廣受歡迎嘅電台啦。我相信透過你哋咧，可以令到公眾人士或者某啲媒體咧，佢哋更加了解到，其實喺今次嘅課程文件裏面咧，出現人權呢兩個字咧，至少有七個地方。所以咧話刪去咗人權咧，係唔公道嘅。咁哪怕咧簡單嚟講，頭先所指嘅唔同範疇裏面咧，都有提到喺法律框架下嘅人權教育咧。都可以透過唔同嘅跨學科範疇咧去展現，咁所以變咗咧喺裏面咧，其實反覆都提到人權呢個部分，即係呢兩個詞語啊。咁包括透過教授基本法，咁亦都能夠體現到啲舊東西啊咁樣。所以變咗咧，如果媒體話係刪去咗人權咧，咁我相信咧呢個可能佢哋睇漏咗呢兩個字咯。咁其實係 批判思維咧， 嗱批判思維咧，我相信咧。如果提到呢個思考啊或者思維，因為過去呢香港有一段時間呢喺某啲學科呢都成日講批判性思考，係咪？咁但係呢思考呢有好多類型嘅。今次呢其實你從08年嘅文件都已經見到佢唔係講批判性思考嘅，其實係一直講明辨性思考，係明辨性。咁而喺今次嘅課程文件裏面咧，都有提到咧，係要積極思考，就係、 慎思明辨啦、你哋嘅用語就係、 係啦，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古語嚟嘅。 明白。 所以變咗咧，即係我相信咧，就可以讓你哋俾公眾媒體去知道，其實佢哋以為冇嘅嘢咧，其實係存在喺個文件裏邊。 大家都要再仔細啲去翻閱啊呢一份新出嘅試行版嘅課程簡介啦。好啊，唔該曬你啊，許振龍校長，先同你傾到呢度。許振龍校長咧係即係有份制定今次框架嘅委員嚟㗎。今日節目時間夠啦，拜拜。 拜拜。